午夜會高峰,主酒論英雄 光明頂 陶傑,鮑偉聰 講這個專業精神 如果是這樣,黑太陽731部隊的醫生是否一種專業精神 當然如果有親屬死於第二次世界大戰這種殘酷的解剖那些兒子、孫子是沒有了父親或親人當然你要容許有一些感情上的脆弱之處 但這也是事實 1945年 美國在東京成立戰犯法庭的確沒有對黑太陽部隊的前線醫生予以起訴 或者處分是沒事甚至松井石根、關東軍那班、板門徵四郎、土肥原這些全部以戰犯論處判死刑當時武藤章、松光葵這班出名了廣田宏毅但下面前線醫生沒事所以美國當時會不會在這裡諒解 這班人是專業就算他在手術台上用沒落麻醉將中國的戰俘或俄國紅軍的戰俘生湯或者將他擠進冰水裡看看你的肌肉如何脫落是毫無人性的你是醫生還是人呢在當時來說你明知這樣做但是 在那個處境裏面,我是從事一個戰爭專家的工作 如果這樣的話,黑太陽731部隊這些醫院裏面的醫生 是不應予以起訴和追究 但有說是美國的私心,因為他想掌握這些科學的數據 所以美國將這些 醫療解剖的數據全部都是美國以及醫生全部收為己用所以就是這樣這就是要爭論的問題就是專業精神專業精神去到極致可以是這樣你有看過詹士邦電影裏面有一個叫做Q這個Q就是詹士邦皇家特務每次領袖任務 就去一個工場,這個工場裏面有一個叫Q的人物 他天天在工場研製新武器 每次詹士邦進來,他介紹這個叫激光原子筆或者水陸兩用車 這輛車你不要小看,有火箭炮 教識詹士邦用,詹士邦就駕駛這輛車奔馳原野 你問這個Q,你羨不羨慕詹士邦 說又有型,他拿著你的武器,外面有很多豔遇 有很多女生,可以讓他上床 你身為Q,一天到黑穿白袍在實驗室 有沒有人生樂趣? 但以英國那種文化來說,做Q的那個可以是忠誠 可以對女人完全沒有興趣 他一生的熱誠就是在武器研製這個專業工作 而且這位Q研製武器的時候 他是不會理會美蘇冷戰蘇聯是一個邪惡帝國或者我研製出來的是保護英女王的 Her Majesty's Service 他沒有這樣想總之 我要將手頭的工作做到最好 我將這個有火箭炮的汽車移交給詹士邦 詹士邦的車可以去溝女 他可以不務正業 我不羨慕你 我寧願一天到黑,我在工場裏面研製這件事 這就是英國的實業精神 你在這些科技層面,是可以實踐這個專業精神 剛才也提到,即使那件武器是用來殺人,都要設計到極致 但因為現在人類的科技越來越走得前 譬如我們早前提過的,譬如一些人複製人,基因的複製 甚至複製多個人出來,拿他的器官來救回自己 這是後備人 甚至已經研究到 不過科學家因為道德問題,不進行繼續 你連羊都複製到人 其實已經有,但去到這些位置 你的人複製出來,他無父無母 如果你複製的人出來,原來是要 用他的器官來做事啤這個人到底是甚麼用來犧牲他的父親是誰所以這個專業就不能撇離道德那就糟糕了所以你的專業有一條界線但那個醫生來說如果做這件事他為專業覺得非常振奮因為他已經到達了上帝的邊緣 佢已經係上帝了。為你複製到生命不得已,仲複製到人啊。嗯。為創世記就係咁之嘛。係呀。為佢已經你係perform緊一個上帝的工作啊。God's duty。啊,那個叫上帝的工作。所以就我個醫生來講,我對我係一個科學家。我一個專業人員。為對於我來講,哇,那個直情是千載難逢。 是一個黃金時機,我覺得很興奮,非常興奮 為何你不讓我呢?先抱過那一步 這就是專業,你講道德,我講專業 這個辯論到底是是非在何處? 譬如你放在二戰時的日本,或者科學家或工程師是沒得選擇 社會環境或國際形勢就是如此就是步向戰爭之路但是放在現代這個科學家你不去進行複製人其實是可以選擇的其實一個科學、一個專業人員在他的所謂專業的規條之下其實現在就是要加上道德或者倫理 去考慮,如果唔係你淨係用專業兩個字去無限量推落去呢,就好危險嘅其實。嗯。嗱,頭先你講個複製人,同埋黑太陽731呢班醫生。啊。同埋呢,我頭先講呢個宮崎駿那個飛機工程師,佢係科學家。最終呢,點解係東條英機那個郭林,啊,呢啲人呢,係要想 搞刑台,就是因為科學家本身有一種說法 對於他來說,科學用於什麼,人民的方向 對他來說,是沒有這個要求 但由於科學是由政治領袖管轄和指導 所以,科學為希特拉和東條英機所用 就只是計東條英機和希特拉這班人的數字即是當科學是由人民去領導的時候所以Humanity是很重要的這也連帶到我們香港的教育我經常說文科和理科的分別誰是誰理科是中國人的家長覺得理科是高於文科但我剛才說這麼久我想make一個point 就是理科受文科所駕馭和導向所以在戰爭中讀文科的人即是政治家、首相、總統是背這個罪業而不是那些做坦克、做原子彈、做飛機大炮的科學家包括黑太陽731的醫生 網絡發給1903.com 多小天下事,進赴蕭譚宗 光明頂 陶傑,鮑偉聰 所以這個專業和道德之間的衝突 譬如六四,清場 這班解放軍,為何要由外地徵召? 貪他不是北京本地人為何要在開槍鎮暴之前集中在軍營宣傳說發生暴亂 你們要為國家清除反革命暴亂。 當這些解放軍入到天安門廣場， 拿著坦克、拿著槍的時候， 市民罵他們,說他們冷血， 甚至叫他們調轉槍頭， 他們毫不理會。 這種解放軍的專業精神應該受到讚頌， 還是他們沒有人性的良血動物？ 同年年底受西斯古羅馬尼亞 在布加勒斯特發表演說， 在這時候,下面的群眾喝賭菜， 然後軍隊奉命向人民開槍， 但受西斯古下面的總司令不開槍。 這種是否專業？ 絕對不專業。 但是造就一個暴君之覆亡。 在這種情形之下， 羅馬尼亞的軍隊當然備受讚揚。 你當時在那個時刻受三軍總司令受西斯古的統合，你是否應該不問受西斯古主人的道德和是否獨裁或極權？ 你是否應該專業地執行命令？ 所以,剛才提到的專業不是唯一的開脫， 因為你是人,你有道德 但他是軍人,他是軍人,軍人都要有道德。軍人的天職是不可以向自己同胞開槍。軍人的天職請問是執行上司的命令為先？ 還是你剛才所說,不向自己的同胞開槍為先？ 當然,我認為當然不向同胞開槍， 因為你這樣已經違反了當軍的目的。 你的目的是保衛國家， 不是鎮壓同胞。 當時政府告訴他,是這班暴徒對國家構成危害。 他是保衛國家。 四開槍鎮壓暴徒的那班38軍還是27軍， 他們是保衛國家的。很簡單,你看看前面那班是不是暴徒？ 你拿著五、六式步槍,你有坦克車。 okay, 暴徒是很難精確地定義。 對於現在駐港解放軍軍營， 可能明年7.1佔中那班已經是暴徒，或者他們被告知這班人是暴徒，天天在說他們將為暴徒。你認為他們不是暴徒？在專業的軍人眼中佔領中環不走，對著警察叫囂，警察執行不到，這班就是暴徒。為何你說 大家的認知不同,他們的國情用回香港的左膠國情文化不同。他們眼中的暴徒的定義與你香港、英國、美國不同，他們就開槍。你是否應該包容他開槍？那就沒得包容了。這個開槍的文化 是向平民開槍的文化有所根據。那又回到他們向平民開槍 這種文化是否應該予以包容、尊重呢？ 因為這件事是有國際的標準。 如何應對付示威的場面？ 譬如前一陣子關於泰國的示威， 就算你頒放了緊急狀態， 你都不可以開槍。 你說這個國際標準， 排隊不打尖， 以及公共場合不套。這些沒有國際標準。這些沒有的。沒有國際條約的。這些是當然是一個約定俗成。到底什麼是英語遵守國際標準，什麼是約定俗成？你問梁振英，他說的用年青就是約定俗成。東方的民族拉到戰俘就殺。白起長平坑召出40萬。 這都是中國的傳統,是約定,為何不容許俗成呢？ 所以你跟他說,標準是他定的。 如果白起可以坑召出40萬, 那為何日軍在南京之役不可以屠殺國民黨戰俘3萬呢? 這是否約定俗成? 這不是約定俗成。 中日同盟同種,日軍是中國徐福的後裔。 你這樣做,他是你的子孫,他就學習 這又是否約定俗成? 我不知道,我剛才問而已 所有這些是問問題。 這些是否讀文科,是否難讀? 很難讀,因為他沒有一個model answer。 等於韓戰我們都說過 人家叫抗美援朝,現在不說了,以前說的 但在國際的標準是北韓侵略。 朝鮮戰爭。係囉。那個係事實,係不寒心。那個同但你睇大陸的教科書冇人講過,佢唔會提北韓發動戰爭的,冇意思個字。南韓同美帝發動戰爭。挑戰。那個呢就是方言啊。那個事實呢是今日性是發動戰爭。所以那個是事實同方言的分別,那個好容易的。解決那個問題容易。 但剛才那些是不容易的不都很容易的和平示威怎會是暴徒手無寸鐵怎可以開槍這些都是很清楚的所以這件事我不知道你認為清楚你就跟梁振英由梁振英向上述職的時候說你看看他能否說得服或者你看看他肯不肯說這就是現在的症結所在 好嗎?嗯。咁啊,梁振英佢就算佢唔講,佢都話我唔講,唔等於唔做㗎嘛。我唔講,唔等於我同意或者唔同意。係呀。我唔講,唔等於話我個心唔係話呢捍衛香港嘅利益。我而家期待睇緊梁振英有幾多個用一個句子裡面有幾多句否定。佢以此為樂㗎嘛。 佢以前兩個嘅,雙重否定,已經用到三重否定了,我期待睇佢四重到五重否定。要再提示一次梁振英係1年半多之前係高民望,嘅氛圍之下呢,去當選嘅,好嗎?係呀。啊,嗰啲呢話今日梁振英 應該落台啊,唔係波,唔係人嘅人呢,你要記得年幾之前呢,香港嘅學者專業人士 TVB長篇劇的師奶是怎樣回話寧願要個奸的不要個蠢不要忘記這些亦是事實專業一點我們做評論的人是要專業專業的人是要讓事實講話講話評論有事實根據但是很多現在的人 我不理他是否做評論,還是出來選舉那些 他是很不專業的 因為那些不專業的地方在乎什麼呢? 你任何政治立場無所謂 但你不要抹殺一些事實,或者發生過的事情 事實不容歪曲 是啊,意見大可自由 某些政黨,經常打倒昨日的我 那些很難頂這些不是不專業就算你做政客或政棍都不要緊不要專業一點打到昨天之前我有時都正常因為人是會變的人的看法是會變的但問題是有所變有所不變你問我陶傑有沒有打倒昨天之前我否定昨天自己有譬如在十幾年前我見到中國大陸的古城古鎮被拆毀 我會覺得很憤慨和哀傷我會覺得中國的古舊建築是有美感我是反對中共以發展為名拆舊建築你現在問我我不反對我樂見其成拆多些不拆怎會有商場有GDP但是這樣<笑> 我如果見到意大利、法國和英國去拆,我又誓死反對 如果他說要拆牛津,那個叫聖三一學院的圓頂 我真的寫信去那裡給他MP抗議 我這樣我沒有變 我維護古舊建築的品味和原則是沒有變 但我現在變的就是,我覺得中國你再拆 我不在乎 那你認的嘛,認就沒事 好了,今晚時間差不多 11點 下一次光明頂再會。 登絕嶺看世界， 群雄明晚繼續決戰光明頂。